您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？要不顺应这个潮流，谁也得不了好结果哟。哎，张荣这个小子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大帅，您听我说，这张荣啊，是辽宁抚顺的人呐、啊，字殷华，号叫辽赫。哎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还有著作呢。他著了一本叫《辽赫集》，宣传什么新思想，主张民主共和，反对封建专制。听说1903年该人还到过北京，还学过翻译，对英文、法文、俄文还相当精通。就是1904年日俄打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弃学又回到抚顺，又奔走在大连一带。据卑职所知，他与一个叫丁开章的人在新宾还成立了什么关东独立自卫军，购买枪支弹药，还跟海龙人叫王格臣组织什么乡团抵御外汇，挽回主权，折腾的可够凶的。虽然后来被朝廷给禁止，勒令解散，但此人不甘寂寞，到了1905年又回到北京，创办什么秘密刊物，这刊物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。总而言之，他主张的跟孙中山、黄兴是一模一样啊。现在这个人又回到了奉天，大肆活动，受到各界的拥护和支持啊。你想，光他一个人能行吗？没人给他宣传，没人捧他，绝不至于到这种程度。大帅可不能低估了此人呐。那么以先生之见，我该怎么办？大帅，您要听我的，明天他们要正式成立这个大会，您回来了非请您参加不可，您呢顺水推舟，您就参加，他们说什么您就答应，就表示支持，千万别逆潮流而动，然后看看形势再说。那倘若朝廷怪罪下来呢？哎呀，我的大帅，现在朝廷自顾不暇呀，哪有功夫管咱呢？您是封疆大吏，主宰东三省的事情，您就说了算了。这种事情，您要不答应的话，恐怕这大帅的位置你也坐不住。赵尔勋没辙了。第二天就在奉天省城参加了国民保安大会。在这个会上啊，赵尔勋才看见张荣。他一瞅这小伙辫子没了，哦，新事儿的，头上是马字盖。这马字盖是什么？就那个大辫儿吧，贴着根拿剪子绞下去了，半长不短的那头发就叫马子盖。穿着一身西装，都是洋事的小伙，也就20几岁啊，车轴汉子五短的身材，走起路来非常精神。吴景莲把他请过来给赵尔勋做了介绍，赵尔勋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不敢得罪， 还欠欠身说了几句鼓励的话，他们都坐在主席台上。紧跟着大会开始，各界的代表在台下是座无虚席啊。吴景莲主持会议，哎，他挺能白话，在日本也学了不少新词儿，所以呢，吴景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然后请张荣讲话。张荣人是正牌的革命党啊，发表了长篇演说，字字血，声声泪，把清政府的软弱说的是淋漓尽致，说到各国列强欺负中国什么原因，就与中国太腐败了，必须废除君主，建立共和国，只有人民当家做主，国家才能富强，我们才不能备受欺负。有很多人都被感动哭了，赵尔巽能听得进去吗？还得听他心里头说，这个叛逆，这个乱党分子，我跟你玩不了。他还作劲儿呢。大会结束之后进行选举，奉天国民保安大会一致推选赵尔巽为会长。你得利用他呀，他现在手里有权呢，你要把赵尔巽一脚给踢开那是办不到的事儿，所以选他为会长，大家鼓掌通过。又选了五个副会长，吴景莲、张荣全是副会长，同时宣布会章会规。这个保安会实质是最有权力的一个组织了，那个总督衙门此后就等于虚设了。赵尔巽一听选自己做会长，那我这权没丢啊。没过几天，他的真相露出来了，他根本就不放权，表面上他是会长，支持革命行动，实质背道而驰。比如说张荣他们请示他要经费，他千方百计不给，就剩是零点纸墨他也不给。而且赵尔巽暗中下绊子，指使手下的爪牙破坏保安会。那保安会啊，干什么也行不通啊。张荣一怒之下脱离保安会，另在奉天成立个保安激进会，自任会长。你不是不支持我吗？我自己来。派人到上海去联系，到广州去联络，受到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支持，各地的舆论也支持东三省的革命行动，而且还买了不少枪支弹药。与此同时，庄河还出事了。据说庄河有个女革命党，一身红啊，骑着大马，双手能打枪，把庄河的县衙给占领了，把县官给枪毙了，开仓放粮啊，挑起革命党的大旗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辽阳也出事了。辽阳有个革命党叫顾仁仪，此人也领着不少革命党人呢、 冲进知府衙门，赶走知县，开仓放粮，宣布辽阳已为革命军所占领。虽然以后失败了，但是这个震动可够大的。紧跟着有个叫蓝天卫的从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回到奉天，要在奉天一带组织革命军。这个蓝天卫在前文书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过去是满清的一员武将，官拜协领，领着第21混成协。他非常支持吴禄贞，吴禄贞就是革命党啊，后来受株连，被清政府讲的免职放逐，多少年默默无闻，现在他也回来了。那蓝天卫有声望啊，振臂一呼，众人响应啊，整个奉天省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之势。赵尔巽一看，坏了，我要再沉默下去，东三省整个保不住了。现在只有一样，抓破脸用兵镇压。但是无有可调之兵，他掐手指这么一算计，这么大的省城调不出人马来。忽然他想到了张作霖，对，那个张雨婷手下有几千人马呀，听说那都是精锐部队，现在在洮南驻防，我急需用他呀。如果把他调到我的身边，有这几千支枪，就能把省城保住啊！马上连夜的拍发了密电，调张作霖回奉天。那刚才咱说了，张作霖就盼的是这手，要不是孙烈臣劝他，他早回来了。接着赵尔巽的电报之后，张作霖乐得奔奔直蹦，哈哈。各位，机会来了，这回回到奉天，咱是如鱼得水呀。传我的命令，马上开拔，连夜回奉天。他这手下四五千人转战南北，那可了不得，真可以说是一兵师啊。这些年张作霖没干别的，把得的外捞全都扩充到军备上了，枪支弹药不是东洋造就是德国造，名义上他四五千人，要讲战斗力20000人也不换。就这样，张作霖风驰电掣一般回到奉天，到了小西边门，转过塔湾，就到了龙门了。龙门是哪儿？就是现在沈阳小西边门，那阵不叫沈阳，就叫奉天嘛。这个小西边门据说修的阔套了，是铁柱圆顶的拱门，左右还有盘龙柱，用铁浇筑的金龙，栩栩如生啊！军队都在这儿过，上面挂着块横匾，横匾上4个金乎乎的大字：“陪都重镇。” 因为清政府的发源地是东北啊，因此这属于陪都。你多曾看见小西边门，也就是看见龙门，就是说已经到了奉天了。张作霖一看心花怒放，把马的速度缓慢，等了等汤二虎这帮人，大伙儿知道有事，赶紧围拢过来了。雨婷、作霖，什么事儿？进城之后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既要稳又要狠，既要急而不要鲁莽，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，要捅了娄子因小失大，休怪我翻脸不讲情义。你放心吧，队伍一定要整齐，不准私住民宅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破坏社会秩序，叫他们看看张某的军队别墅一致跟他们是截然不同。大伙点头称是，重新编队，按照张作霖的要求浩浩荡荡开进奉天。什么时候？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老百姓一看来了军队了，有的人看出来了，张统领张作霖的军队又怎么调回来了，不是要打大仗啊？谁知道呢？一看军队进城之后，先扎到教军场，张作霖告诉大伙儿全别动，听我的信儿。带上八名护兵，把马头一磨，只敢奔总督衙门。甩镫下马，整理整理军服，来见赵尔巽。赵尔巽没想到他回来这趟这么快，电报刚发出去，听说张作霖回来了，哎呦，可见这救星了，他破例是降阶而迎。东三省总督跟张作霖比，那官也差的太悬殊了，要在往常能接他吗？那张作霖得跪着往里爬，今天破格了，因此降阶而迎。张作霖扑通跪倒在地，大帅一向可好，卑职叩见大帅，免免。哎呀，雨婷啊，你回来的太快了，我两眼望穿，就等着你呢。大帅，您尽管吩咐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里边我跟你说。赵尔巽把张作霖请进密室赐座，然后压低声音把奉天的形势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张作霖。张作霖听完了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大帅不必忧虑，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有我手下这几千支枪杆子什么都解决得了，只要大帅命令一下叫我干什么，我是万死不辞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